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江若水的诗歌评论，李清照《咏玉乐》，吹笛梅边，还是击否韶外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生于1084年，去世于1155年，享年71岁。李清照号易安居士，济南章丘人。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，其父李格非为苏东坡学生，母亲为状元王振臣的孙女。李清照18岁时与太学生赵明诚成婚，当时赵父为吏部侍郎，后当上左丞相。元佑党争时，赵父被罢官，蔡京当权后赵父去世，两人在乡下住了10年，主要从事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。靖康之变后，他们夫妻流寓南方，赵明诚病死，李清照晚景凄凉。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的一位代表人物，写词强调音律协调，崇尚典雅风格，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。李清照词今存40余首，青词丽句最善白描。李清照也写诗，诗留存不多，感时咏史，情词慷慨，最著名的就是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他的诗词后人编入数寓词中。江若水1963年生于安徽青阳，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，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，博士生导师。江若水主要以比较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诗学，有专著《卞之琳诗意研究》《中西同步与位移》《现代诗人丛论》，著有诗集《现装的心情》，编有《余光中选集》《卞之琳文集》等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江若水的诗歌评论，李清照《咏玉乐》，吹笛梅边，还是击否韶外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落日融金，暮云何必，人在何处，燃柳烟浓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，元宵佳节，融合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，来相照，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棚诗旅，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，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促带争绩处，如今憔悴，风还物鬓，怕见夜间出去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。这首《咏玉乐》应是李清照中年之后在临安所作，南宋张端义《贵耳集》说他南渡以来常怀经，落旧事，晚年赴元宵咏玉乐词云，是可信的。 上却起手，语气上是三连问：人在何处？春意知几许？次第岂无风雨？四字、五字而六字，给人以越来越紧的压迫之感。第一问恍惚，第二问犹疑，第三问警觉。西天的落霞像融化了的金属溶液四处流布，但暮色渐深，云朵之间的裂缝慢慢弥合，最后像玉珏一样相融在一块儿。看着这幅夕照，枉然不辨此身何处，人在何处。不是所有李清照的词都必然涉及赵明诚。不知身在何处，这是失去了空间感，接下去的不知春意几许，又是迟钝了时间感，或者说季节感。暮霭如烟，浓浓地染上暗柳，幽怨的笛声起来，听得出是在吹梅花落的曲子，料想春意是不是也很有几分了，不确定，因为自己久不出门，懒得应酬了。元宵佳节融合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。这次第不是声声慢的那次第，这里是接着转眼的意思。现在固然是天气融合了，但一转眼难道就不会来一场风雨？显然这是硬找的托词，只为了谢绝别人的邀约，邀约他元宵夜去观灯。但李清照的经济自有道理，他的个人命运不就是融合天地里突发了一场狂风暴雨吗？来相照，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棚诗旅。完整的意思是谢他来相照之香车宝马酒棚诗旅，但这样说就没有起伏顿挫了，诗人安排的语序才符合事理与心理的逻辑。先照后谢，先是有人乘香车宝马来照我同去，然后我辞谢了他们一番好意，对这些惯在一起作诗饮酒的朋友们抱了歉意。去是不去了，想却还要想。想什么呢？不去赏灯是怕触动自己痛苦的回忆，关于那繁华丰盛的过去。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，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促带争寄楚。中州指汴京，三五指元宵。李清照的少女与少妇时代正值北宋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盛日，女眷们每到一年中最看重的元宵节，就比拼着装束打扮，戴着缀有翡翠鸟羽的冠儿，穿着金丝捻就的雪柳的头饰，上街纵目游赏。簇带，簇即堆，带即带。寄楚是方言里漂亮端整的意思，阔人炫富，女孩好胜，也是人之常情。 但李清照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，此意也急转直下。如今憔悴，风还物鬓，怕见夜间出去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。记得过去，怕见如今。前面的铺翠光耳，捻金雪柳，都是把视线聚焦在头上，风还物鬓仍是，但已经大变样了。风还物鬓出唐人传奇《柳毅传》，柳毅过泾水，见洞庭龙王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还与鬓所不忍睹，四字隐含了昔日荣华于今落难的意思。怕见也是方言，见字无意，只是动词词尾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。总之，这是盛日与衰年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。这首咏玉乐的语言最有特色，寄赏者如张端义、桂尔吉评曰：落日融金，暮云合璧，意字工致。至于染柳烟青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，气象更好。后顿云：于今憔悴，风还双鬓，怕见夜间出去，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。练句精巧则易，平淡入调者难。寄谈者如张岩，此选评曰：至如李易安《咏玉乐》云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。此词意字不恶，而以离词歌于作花醉月之际，似乎积否勺外，两可叹也。否是盛酒浆的瓦器，粗鄙的琴人酒酣耳热就拿来敲击助兴， 韶却是宫廷里最典重的雅乐，击否韶外之煞风景，等于花间晒裤，月下把火。张炎以韶乐来指落日融金、暮云合璧、燃柳烟青、吹眉笛怨这种炼具精巧的工致利偶，没问题。至于不如像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些平淡入调的寻常语，以及次第、促带、怕见这类当时的方言俗语，他拿击否来比就大错特错了。词有一个由俗入雅的过程，到了南宋简直雅得不行。但是像张炎或吴孟窗那样书面语太多，弃鲜活的口语不用就雅得僵化了。但此家过度口语化而近于礼俗，像柳永尤其是黄庭坚那样，也未免格调很低。如何在书面语与口头语之间做最好的拼配，李清照的易安体给出了独家配方。 好了，江若水的诗歌评论，李清照《咏玉乐》，吹笛梅边还是击否韶外，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诗评写到的是诗词创作的俗雅之争，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诗词都经过千挑万选，自然都是很高雅的。但是诗词在古代并非高雅一种风格，这就跟今人写诗也有雅俗之分一样。低俗的所谓打油诗并不少见，人们除了耻笑否定它，并不会少见多怪。但是李清照这样的从小饱读诗书的顶尖词人，可不可以以口语乃至于俚语入词？到底可不可以？这首《咏玉乐》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。这首词的上半阙恰如梅边吹笛，从意境到用词格调都很典雅，这是以词的内容决定的。而下半阙的最后几句虽以俗语俚语入词，却也并非击否韶外，以俗词俚语煞风景，而是与回忆自己身为闺中少女时快乐单纯，与小伙伴说说笑笑的好时光。语词与语义协调一致，并不突兀，可见要雅还是要俗，应该由内容来决定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中晚唐时期的诗人李贺所作的七言诗《雁门太守行》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，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，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骨寒声不起，暴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首诗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，他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了一幅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。诗的大意是，敌兵滚滚而来，犹如黑云翻卷，想要摧倒城墙，我军严阵以待，阳光照耀着铠甲，一片金光闪烁，秋色里响亮的军号震天动地，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了暗紫，